飞碟联播网， 台北飞碟电台 FM 九二点一，苗栗中港系电台91.3，台中真善美电台89.9，云嘉民生展望电台90.5，高屏南台湾之声103.9，台东知本电台91.3，花莲太鲁阁之音91.3，宜兰北一产业电台89.9，澎湖社区电台89.7。 UFO Network。 现在时间下午2点整。 香港中评社今天在社评中指出，大陆宣布暂停陆客自由行，透过这项形同经济制裁的措施传递来的讯息是，两岸关系如果没有好转，或许自由行就不会回来了。文章提到，过去大陆在台湾选举之前或者是特殊敏感时间限制陆客来台，大多都是3个月前，半年前就让自由行陆客归零，前所未有，显然这次目的和过去不同。此外，以往没有用过这种公开公告的方式处理，尽管公告主文只有短短40个字，但一开头就是鉴于当前两岸关系，这是挑明陆客赴台自由行喊卡就是出在两岸关系上。大陆没有拐弯抹角，直接表达不满蔡英文当局的两岸政策，形同严正表态只有两岸关系改善才会恢复，如果没有好转，或许自由行就不会回来了。内政部今天宣布放宽中国配偶亲属来台短期探亲资格，将原本3亲等内血亲放宽为3亲等内血亲之配偶，也就是大嫂、姐夫、孙媳妇儿也能来台探亲。至于保证人部分采宽严并济，除了加强要求保证人必须确保中国人士如期离境，如果保证人与前任陆配离婚，而且前任陆配通报行踪不明超过7年，就能再担任现任陆配保证人申请配偶亲属来台，保障家庭团聚。除了放宽中国配偶亲属来台短期探亲资格，内政部也松绑了外国优秀人才的中国亲属探亲与随行团聚资格，并且提升无户籍国民及港澳政府驻台人员的家庭团聚权，希望提升中国配偶的生活权益。台北市长柯文哲创立台湾民众党，外界关注他会不会登记参选2020总统。柯文哲今天指出，他是还要连署才能参选总统的人，9月17号就是登记截止日，没有登记就是没有参选，在此之前没有多少时间可以准备2000个连署点，所以估计9月上旬就是最后决定时间，过后就没有了。至于会不会支持其他的参选人，有没有与鸿海创办人郭台铭见面，柯文哲强调至今两人没有见过面。时代力量立委林长佐今天宣布即刻退出时代力量，以无党籍身份投入台北市第五选区中正万华区的立委选战。林长佐指出，希望他的离开可以带给时代力量改变的契机，面对中国打压只能奋力一战，退无可退。他也表态支持蔡英文总统连任，这是毫无疑问的选择。至于未来有没有考虑加入民进党或者是柯文哲新组的台湾民众党，林长佐说目前没有考量。国内汽油柴油价格可能调涨一角，终结连续2周调降。美国原油库存连续7个星期减少，加上北半球进入了夏天用油旺季，激励本周原油价格走高。中油调价指标 7D3B 最新周均价来到了63.43美元，比上周上涨了0.6美元，加上新台币对美元汇率比上周贬值了0.4分，估计下周国内油价各涨一角。925千汽油来到每公升27.3元，955千28.8元，985千30.8元，超级柴油每公升25.2元。台北股市今天收盘下跌92点，指数10731点，成交金额1296亿。日本日经指数现在下跌17点，来到21503点。南韩综合指数上涨0.09点，2024点。中国上证指数下跌27点，2905点。深圳成分股指数下跌88点，9238点。香港恒生指数下跌203点，27573点。新加坡海峡时报指数下跌12点，3288点。 中央气象局发布长浪及时讯息，台风外围环流影响，今天东南部和绿岛兰屿、中南部以及恒春半岛沿海地区容易出现长浪。目前屏东鹅銮鼻浮标已经观测到了浪高两公尺的长浪。高温资讯，今天白天台北市、新北市盆地为连续三天都有36度以上高温的橙色灯号，桃园市地区也是高温超过36度的黄色灯号。以上新闻由丁真真编辑播报。 听奥若赖希的野性呼唤，寻八甲田山的四季精彩，实在轻森，品味脆甜香平，奔腾夏日，感受经典睡魔季。7月17，长荣航空直飞轻森，详情请洽各大旅行社。 青森，本物の旅。 队长，救我！这里又湿又冷，我快不行了。 神主啊，兄弟，这次有了创生科技，我们绝对不会输。创生科技居家智能厨师系列，采用日本原装废石式厨师轮，全自动控湿免倒水，不止浴室防霉，室内还可以有效过滤 PM2.5。 这太厉害了，湿度控制了，空气也清新了。 帮居家再造清新空气，快上网搜寻创生科技0285023818。 没有深爱的人，我只是个无能为力的废物。摇滚潮男乐团 Trash 加盟华纳首支单曲《重感情的废物》，7月30，克服伤痛和寂寞。 我就是走南天的废物。 我只为你。 UFO News Star 飞碟快红心，8月5号起，告五人。下周飞碟随堂考 Supper Moment 要送给你香氛蜡烛哦。 再苦也都不可以马虎，白政府深呼吸一口，未来很多 要 UFO Superstar。 我是飞碟首选强打星500，接下来请收听玛丽马克的哥哥妹妹有意思。 哥哥爸爸真伟大， 妹妹背着洋娃娃， 妹妹 哥哥妹妹。 飞碟的下午就是要哥哥妹妹有意思。 那是爱过你才能成为的灰色自己。现在过去未来都一样，对你除了爱没有其他，都一样，过去未来都一样。你缓缓走来，一切都不言而喻，任凭现实在我们不满上去未来的 盯着我看，看得我心里发毛。 又穿新衣服， 这 绿色还有蓝色。 哎，对对对对，你又讲绿色，又讲蓝色，歌又唱白色，这样会让人家想到一些你知道过度的政治联想，好不好？ 不要那么敏感，不要那么 sensitive， 好不好？他今天就是真的身上上衣是绿色，裤子是蓝色啊，徐佳莹就唱白色，我有什么办法？又没有 C， 这节目又没有本。 而且一开始放白色，完全不是因为跟什么白色力量、科比、什么台湾民众党完全没有关系， 只是我 看着广播女神说怎么样，今天听什么歌，然后她想说一片空白。 방구석이상체강아지땡땡하고싶어산책 I need a sunglass Yeah I need a sun cream 한손에 nice tea 만반의준비끝에넌더워서힙합씬의여름먹어야겠어연두색멜로를빨대꽂았어딩고에이드에비트뺏었어길이보일형의생각없었어이번여름에는엄마태어났어이번여름에는배가불렀어이번여름에는더우니까은행가서정수를먹자너무나더워서녹아버렸어너무나놀아서더위먹었어선풍기바람은부족해엄마몰래틀어버렸어연기세는내가벌어올게요Like a freaking cocaine 조담해너인튀어빨 빨리 손댄 허리 업혀 나는 터져 퍼핑 Just sexy pink purple Summer night 우린 커플 너무 더워 여긴 필요 에어컨 Summer hot hot H.O.T. T Okay Okay Peace Peace Okay Okay 너무나 더워서 녹아버렸어 너무나 놀아서 더위 먹었어 선풍기 바람은 부족해 엄마 몰래 틀어버렸어 전기세는 내가 떨어올게요 听到这首歌曲呢，来自于 Hot Kiss， 这首歌呢叫做 Air Conditioner， 就是冷气。今天真是热到哦！ 哎、欸，今天真的很热哎、欸，而且我不知道其他地方怎么样，但台北是我来的路上觉得没什么云，嗯，所以感觉更热， 非常炎热。今天呢，就是我出门一下下，然后再加上我今天穿的衣服比较厚， 嗯， 完真是冻不掉哎、欸，受不住。 有喷汗吗？内裤也湿掉，跟我朋友一样，到内带内裤来换。 我只走一下下，然后就往回家走，往回家走就叫 Uber。 等一下 啊 ，Osmiki， 干嘛？ 你家到捷运站只要三分钟哎、 欸。就是热啊。 180秒哎、欸。 就真的很热， 你这什么？ 没有啦，主要的原因是因为我每次出门都已经有一点点晚，然后我 就是故意的啊， 我没有故意。你以为谁会想要故意拖延跟迟到？谁会想要故意没有时间观念？这就是我不是故意的，真的。所以我走到下面以后呢，发现我今天忘了带一个很重要的东西。 什么气炸锅吗？ 就是Katia帮我做了便当， 嗯， 他帮我做了两个便当，那其实就是星期四一个，星期五一个， 嗯。 那如果今天没吃的话，就要隔到下礼拜一，那便当可能就会坏掉。 那就今天晚上吃就好啦。 不想，所以我就又回家一趟，然后就拿了便当。 嗯， 我现在正在发那个我的便当 IG， 因为那个便当有点令人发毛，因为他做 是里面在有放毛是不是？ 哦，里面有放一些就是菜，可是他做这个便当又有点像那个日本的那一种什么爱妻便当， 还有放字哦，對對對，加油 ，fight sex， 今晚一打开。今晚交功课， 没有，他就是会做一些图形什么之类的。 所以就是猜猜他做的图是什么吗？ 给你看一下， 这什么啊？被诅咒的娃娃吗？ 对。 Shooting, shooting, 근데 date 할땐자제줘 Shooting, shooting, 길거리내노래봄이반여름은 더뜨겁네작년보다늦게돈을써도돈이벌려계속텐진에서도쿄사카다시텐진대체몇번산거냐고핑키 Gian Airpa, 오리 Plain Silk Boys 매일사랑하는너도같이인터넷볼시간넘치 You're a summer, gonna be alright 내옆으로와서앉았나꽃병풀린 boyfriend 今天呢又来到了星期四，已经到了新的一个月份，就是8月1号， 哎呦！ 你现在收听的是《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马克， 我是玛丽。 那8月1号，今天在星期四呢，我们第一个小时一样会为你送上最新最流行的 K-pop、Korean pop music。 Bang, bang, bang。 那另外呢，第二个小时原本是我们的妹妹爱漂亮时间，但今天呢，有一位。 那他的主打歌的确好像跟漂亮有关哦，感觉在呼喊就是女生要素颜啊，你不要浓妆啊，对啊， 黄炳湘，那就是阿翔啦，阿翔要来，就是阿翔走也很寒，所以我觉得今天蛮寒的一集 啊。 好，他这次的这个造型看起来非常的寒，然后其实他的音乐的编曲，因为现在可能大家听到的是两首，然后最有印象可能是甜不辣， 嗯， 在里面呢其实还有编的很像 Gangnam Style 的那种超级寒的电子音乐也是有，然后也有 R&B 很寒的 R&B， 嗯， 唱台语也是有，所以等一下就欢迎黄炳湘一起加入我们的第二个小时，一起今天寒流一下吧。 身边都是雷队友， 上台报告很紧张。 Come on come on， 上班族543， 一起来聊聊 今天的 五四三。 赶快扣音进来吧。 请打02-3639955 02-3639955。 有没有人要打电话进来跟我们消消暑聊聊天的呢？02-3639955，02-3639955。 没加不加还爱呢。 嗨， 我上线了吗？飞碟吗？ 是啊。 哦，马克玛丽，午安。 午安。 你好。 是那个国道小飞侠，好久不聊。 哎， 好久不见。 好久不聊什么？ 好 久不聊国道小飞侠，你知道吗？现在 是 吴玛丽。还在玩 Candy Crush， 大家都还在玩，好不好？ 有到大家， 有啊， 我真的没玩了。 你看，你看，好，以前国道小飞侠是提供我们那个破关关卡，哪边可以拿比较多 锤子啊、棒棒糖啊， 对对对，的很棒的听众。那小飞侠今天怎么有兴致打来呢？ 我真的要说一下，我真的很久没有听你们节目了。 嗯。 对，那大家都往好的地方发展。 哎呦， 替你们开心啊！ 等一下，你往哪里发展？你往哪里发展？你说说。 我之前不是说我副业超过我本业？ 你是赚钱啊？ 啊，对啊，对啊，对啊。 副业是什么？ 啊、副业就不能讲嘛。后来那时候我讲完 app， 很多人就说，哎，一定是卖灵骨塔啦，做业务啦之类的，点。 哈哈哈。 有兴趣，我私讯再告诉你啦。 那你赶快私讯告诉我，你现在就挂上电话，然后用手机私讯告诉 我。 急到就是不想听他讲什么。 其实也没有超过多少，其实就是多一些些而已、啊啊啊啊。 所以等于现在你就有两份的正职薪水了。 哦，没有，我的工作还是在做，还是在开车啊。 对啊，所以你现在等于有两份正职薪水啊。 差不多。以前我很认真跑嘛，我不是说大概都5-6万，可是我现在就比较不认真跑了。我现在的薪水是第一就大概4万多块就够了，然后5-6日就休息啦，就一个礼拜多4天就好了。 有生活品质。 嗯， 对，就以前开夜车比较多啊，现在也没有再开夜车啊，白天就比较忙，就做我的事情这样。 嗯， 哎、欸，我好奇问马克一个问题，你是三斤之一是几斤了？ 也只有一而已啊。 啊，只有一斤而已、啊， 只有一而已啊，对啊， 啊，加油加油！ 哦， 玛丽现在也很发展的很好啊， 玛丽，对对对，玛丽两斤 ，两斤，红毯主持嘛， 嗯，是， 对啊，我们都往好的发展，很好啊。 那你赶快私讯哦，我们一起往更好地方发展。 你已经够好了啦， 嗯。 然后那个我会打电话来，就是有一个小事件， 什么？ 就礼拜二那一天，我在玩传说对决，跟我女儿， 哎、 我让爸爸陪我玩传说。我说好，我女儿嘛，玛丽看过，我们就打传说。 嗯， 后来一上线呢，在选角的时候，就有人说青春点点点， 哈， 因为我的 ID 是国道小飞侠， 哇，天哪， 一看就知道， 而且你又不是多长打电话进来。 对，我已经很久没打了，所以这个一定是很老很老的点点。 嗯， 然后他就说青春点点点，那我想说，这是通关密语吗？那我就说点友好，我就回他点友好，那选角，然后进角色进游戏以后，他就说清点叫万岁， 超屁的。等一下，那他用什么角色？他打上中下还是jungle？ 对，没有，后来这都不重要，反正我们赢了啦，这是不是很重要？重点是我可以一看他的 ID， 对，他是我们同一挂的人， 同一挂的人。 你说你们熟的老听众这样？ 不是，一听就知道他应该是跟我们同一个频率的人。 为什么？ 他的 ID 是扁扁战士。 什么战士？ 扁扁战士， 扁扁战士， 就扁扁战士就可以。 可是扁扁战士我 get 不到哎、欸，扁扁战士是什么？我们什么时候讲到那个？ 没有，一看就知道这种人就是很幽默、很风趣、会自嘲，还会取自己的 ID 叫做“扁扁战士”。这种人都是很乐观、开朗、进取的。 是， 对，我一看就说对， 是， 这个就是我们的点友“扁扁战士”。 好的。 对，所以我想啊，那好像是又听到李玟刚刚听歌，又听到李玟的《往日情》，好像要回来打个电话。 好。 好， 欢迎 你的回锅。 现在开始加入，下午有开车的话，继续加入飞碟联播网行列。 没有问题， 拜拜。 好，晚安，拜拜。 煞气的扁扁战士， 煞气喏， 煞气还有飘派哎，扁扁战士。 can do this all day. Let me off the girl, don't call me John Ajima. Don't make it much on a love Kamajina. Why you tripping so hard? Don't have a no dinner. Sarah, I'm a Sarah Gaja. Sarah Gaja, you're right. We're gonna be alright. Hana Gachi, Pina, Bishu, good in. No, not in. Oh, yeah, we'll be so far. I love my TV so far. Do not shut up the party. Seek your pee and I'm gosh. Mom, no mother, I'm a nigga, I'm a show. Your money, so get out, I'm gonna do the OG. I'm so you can get on the day, I'm gonna know. When Johnny flex and do this all day, all day, all day, all day, all day, all day, all day, all day, all day, all day. When Johnny flex and do this all day. よせ、진짜여자들때문에살수가없다 待てね China Blue 最新专辑《让水倒流》，推荐单曲《原本当初》。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哎，头家啊，你那是装冷气、做水电，还是白工、油漆师傅，拢需要钢板，对不？ 对啊。 货车若要载钢板到顶行，就要使双箱大稳发。 啊，大稳发。 对，最强 CP 值，再会兼在四个人，旧换新，搁新五万 赞了。 金卡空八空空八八九九五八，空八空空八八九九五八， 大稳八好利口，行李稳换啦。 每年八月最重要的文化盛事就是原住民族日。 原住民族证明纪念25周年回顾论坛证明回顾展览，7月23号起盛大开展。 8月2号到4号是原住民族国际音乐节，8月31号还有卑南族乐舞新作首演。 活动期间，台铁太鲁阁号更有原住民族纪念彩绘列车，邀您同来共襄盛举。 以上广告由原住民族委员会提供。 普林斯顿暑期超强记忆训练营，读书有方法，一个暑假就开窍。台北、桃园、新竹、台中、台南、高雄，免费试听请拨02-2768-5887 2768-5887。 Princeton, the memory experts。 我是科技主播陆怡珍，每周日早上11点锁定飞碟，让 IC 梦想家带你掌握科技投资新契机，帮你更新科普学习新知识。IC 梦想家。 大家好，我是 Howard 许书豪。 是只能透过双手，爱才会有交织流。也找不到够坚强的长存。看天空里浮云悠悠，羡煞了我的不自由。我站在窗口，我蹲在角落，听你的流淌。 2:35的哥哥妹妹有意思，你现在收听的是飞碟联播网，我是马克， 我是玛丽。 这首歌曲来自于苏打绿的频率。 02-2363-9955，每周一到周五的下午两点钟到四点钟，欢迎打电话进来跟我们一起聊聊天。嗨，你好。 你好，马克玛丽，我是咪咪。 嗨，咪咪。 其实我是有个，我是需要帮帮忙的， 请说。 因为那个我最近在看明年要去澳洲看澳网的机票，但是发现就是跟明年的过年冲突。对，他的第二周跟过年冲突。然后可是因为就是有，就是我是已婚的，所以通常大家都会认定过年就是 应该要跟夫家一起过，或是跟娘家一起过。 对，然后所以因为又卡在明年的那个期间，开打的期间是我生日，所以我很希望可以在那边过生日，然后我希望可以去看到菲德尔。 哇， 对，然后所以我就在想说，最近在想说我到底要用什么理由啊、借口啊，可以跟说服公婆说明年过年的时候没有办法回去这样子。 就公婆，我生日我要去见费德勒啊。 可是他们没有在关注这些，他们可能没有办法理解你说。 哎，那公婆，公婆有关注的是什么？ 他们没有关注任何的东西，他们 没有关注任何东西。 宗教 哦， 那你就说想要去见一个什么法师之类的。 你就说我生日，所以我想要去见，就是他们懂的那个法师，类似这样的概念。 我觉得，因为还有其他兄弟姐妹，我很怕说他们会觉得说，哦，为什么我们可以不用回去？ 那是他觉得啊，你自己想 去，就会引发家族战争这样子。 那如果不是今年，如果明年呢？ 你说在2021这样，对不对？ 对。 可是我怕万一到时候，如果万一突然，对，或者是说我可能假设有计划生小孩的话，如果万一再怀孕或者是什么，就不方便。 真的。 但是现在时间是最，我觉得今年就是明年2020年的时间是最好的时机。 啊！ 对，所以不是就是想说到底在想说，因为我有一个想法是想说。跟他们跟公婆说，要跟娘家的人家族旅游。但我又怕，就一直不知道这个理由到底可不可以成功，所以我 站不站得住脚。 对， 那你老公的看法呢？ 他如果他爸妈 OK 的话，他是 OK 的。 所以如果他爸妈不 OK， 他就觉得你不应该去。 对， 所以妈宝啊。 就是比较在意公婆的想法，对， 孝顺的儿子， 是， 因为我没有公婆啦，我就比较不能理解。但是我觉得自己我都知道，今年过年是一个最完美的时机，我还没有小孩，又遇到我生日，过年又有一个假期，就是没有不去的理由。 对嘛，对嘛，对不对？对啊， 对啊， 我也是这么想的。 而且就是因为，然后因为我也没有，我不知道，我没有看网球嘛。但我知道，可能很多人的梦想就是在我现场去一睹风采，那个感觉 啊。 那你老公也没有看网球？ 有，他会跟着我看， 所以他可以理解你想要见到费德勒的那个欲望吗？ 对对，可以。 他可以，但是他不会帮你去跟他爸妈沟通，就这件事要你自己提出去。 对， 那也可能要同样有婚姻生活里面的人才能。 因为我不知道你跟你公婆的关系怎么样啊，还有他们的想法如何啊，他们开不开放啊，就是这些都是考量的点啊。 对，他们就是比较传统的乡下人，所以我才会想说用说哦，因为娘家这边要家族旅游，因为我也是属于我们家的人啊，对不对？ 但到时候你们家真的有家族旅游吗？ 我会跟我妈说好，我会跟我妈说好，请她配合我。如果我婆婆真的打电话给她，然后她就不要接，因为她也跟着出国啊。对，因为我爸妈这边是 OK， 就是我如果初二没有回他们那边，他们是没有关系。对，所以就是只要这一关过了，我头过我就生就过了。 那，我这真的好难。 可是那个蛮麻烦，那如果回来他又一直问你说你跟你家人玩的怎么样，然后什么的，不就要一直掰？ 而且没有照片，没有合照， 对啊， 没有在澳洲的合照。 不会不会，他们应该不会要看合照，我会拿我的给他看就好了。 哦哦哦， 对，因为没有没他们没有那么爱旅游， 嗯嗯嗯， 所以他们也就是我讲的，他们 我在 App 上面看到一个很好很好的借口， 怎么了？ 我们要换个环境去澳洲生小孩，听说那边环境比较好，在那边播的种， 我们要去那边做人， 对，在那边播的种孩子会比较优秀。怎么样， 这讲会我觉得蛮尴尬，因为如果是我，因为一定是我讲啊，我先生他不、啊、他没有办法开口，所以如果是我讲、啊、我觉得这讲的有点就是不好讲出口， 你说害羞， 对、啊、 是不是害羞哦， 对呀、啊， 婆婆我要去跟你儿子 大战700回合， 对呀、啊，这很难开口哎、欸。 好吧，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理由，好吧，不能开口，好吧、啊，这个 pass， 这个 pass， 因为 不能就是二度蜜月嘛， 因为爸妈已经很想你们要生小孩嘛，对吧？ 对， 对啊， 那就是二度蜜月啊，嗯、然后就是蜜月的时候，我们想说趁机做个人这样子。 好， 我会参考一下这一个理由。 这个理由可以参考一下，然后再来就是那个，就是说要跟娘家出游，对，就这两个。因为你觉得直接讲的话，应该是会被打枪，就对了。 因为我觉得，如果我说跟娘家出游，他就是他们要反对我的话，他如果要反对我的话，我在想说我要怎么反驳，因为我又不能用呛虾的说，哦，我也是属于我们家的人啊，我们家的人出游我也要跟啊。 所以你还不太确定，就算用娘家这个理由，他们是不是都会不准，对不对？ 对对， 这个很难啦，我觉得这一趟很难啦， 很难是。 因为他们可能会说什么，哦，你都嫁来我们家，应该是我们家人呐、啊，什么之类的这种。 对，因为他们就是属于传统型的，我怕他们就是万一这样讲，我就想说，可是。因为我，对啊，真的我， 唉，还是有办法，就是让他们就是大家一起去澳洲。 他们就不爱旅游啊。 Oops。 对呀、啊，但是如果是进香团那一种，他们就很爱。 哦、oh。 对，就是不在同一个频率上，我就觉得我很难，就是料想他会回我什么招。我出招了，我不知道他会回我什么招， 要事先都想好他回什么，我要再回什么。 对对， 我觉得问题就在于你现在在想这些剧本，就是这个套路。 嗯， 那最后一定会有一个会突然发生就，就啊，你怎么问这个？我没有准备到的。 啊，对对对对对。 可是如果你就是照实跟他讲的话，就是这是一个我非常非常爱我，就是你就照实讲。 爸妈，这是我的梦想。 他们就是没有理由可以打死你，因为那个是你真的要做的事。就是他们说什么，你都会说。可是我觉得今年就是他最后一年，我就是一定要看，而且刚好今年是我的生日，只是很不巧的碰到农历年。我不是因为在农历年要出国，我是因为要去看他的最后一年而出国。就是希望爸妈可以谅解。 嗯， 就只能用这样子，就是不然的话，你编其他的套路，他一定都会有你防不到的招出现的。 对对， 嗯。 就你讲这一趴嘛，然后让你老公去跟他爸妈讲说，就是趁机出去，就是你知道准备生小孩了，就是两方一起。 还是他都不跟他爸妈讲话的？ 那他到底要负责什么、欸？ 他没有不讲话，只是他觉得这个很难开口，因为他预设就是他们不会答应。 哦。 他已经有预设，就是他们不会答应，所以他觉得这任务太艰难了，他没有办法。 好，那你回家你跟老公沟通一下，你说我提出。 真实的想法。 我想想看哦，这样谁先提呢？应该好像应该先老公先提。 就老公先提说，我想要跟我老婆二度蜜月嘛 之类的。 可我觉得听起来，她老公好像不想当先开那一枪的人。 也是。哦，有一个又有一个有 新的方法了。 听众又提供一个新的意见。抽奖抽中澳洲墨尔本来回机票，就在那个时候，就是要去看澳网，就是那个时候，抽奖抽到。哦、我真的很想去，然后机票不能，机、 欸、 票不能转让，记名的。 那、嗯啊、你们参加什么活动抽奖，抽到那么好的东西？ 飞碟联播网哥哥妹妹有意思的下午的一个节目。 哎呀，我的赏礼，你没拿些税金哦 ？Man， 就是那个税金很少啊，一点点而已啊，一两千块而已。 啊，一定要贵你去啊！ 啊，澳网就那个时候打、啊， 送你去看 澳网是什么？ 澳网澳洲网球公开赛，网球运动比赛。 你干嘛一定要去看？ 一定，那全世界是四大，很多人梦想要去，这也是我的梦想，我一辈子的梦想。 啊，那过年我要吃饭，要怎样？ 我回来的时候跟你吃九顿饭。 不错，不错。 所以他要先决定他要走欺骗路线还是真实路线。 我现在看到的这个那个抽奖抽中这个，我觉得很棒。 你愿意当那个就是匿名厂商提供澳洲来回机票的厂商？ 对啊，嗯，这对我们来说有什么损失吗？ 完全没有。 对啊，是吧？ 是，嗯，好， 咪咪， 这个不错，嗯， 祝你好运。 好，谢谢， 拜拜。 好，拜拜。 这边要感谢飞碟联播网 APP 上面，我不知道你想不想被念出本名，所以我就叫你个阿荣好了。我觉得阿荣你真的太棒了。说抽奖抽到的， 阿荣说每年我都会抽到机票呢。 每年 我的岳父岳母，阿荣是男的吗？ 女生吧。 我的公婆都觉得我是世界上最幸运的媳妇。 02-23-63-9955 Hello， 你好。 马克、玛丽，你们好。 嗨，你是？ 好。 我是 Tina。 嗨 ，Tina。 我想要分享我上礼拜六去一个聚会，很特别。我们都是之前是想要就是要准备结婚，然后一起参，就是算是一个新娘群组。哇。然后现在， 那都是有对象的吗？ 全部都是要结婚的人。 OK， 好。 对，然后就是大家就是结完婚之后，感情还就是还是在群组。然后我们之前有结婚前有办过两次聚会， 哇哦， 婚后一次。嗯。然后现在大家都有小孩，就是几乎有常联络、有常聊天的，几乎都有小孩。我们上礼拜六就是16个家庭，然后带着16个小孩去聚会。 大的 天哪！欸，可是你们一开始是怎么认识的 啊？就是我是那时候要筹备婚礼，然后我是想说上去粉，不是有什么新娘粉丝页什么的，我就去看。然后我就想说，有群组然后时间也都差不多，然后我就加入。就慢慢的聊到现在。 天哪！如果我加入这个群组的话，我婚礼主持场接不完呢。光你们就16场， 竟然是要潜入这个群组里， 太棒了吧！好， 对，所以就想跟你们分享，而且我们就每个人聚会都觉得很温馨，然后小朋友年纪也都相仿。 对， 就觉得很特别。 这可以变成世交因为他们就是也都是同样时期。 对 的小朋友， 想跟你们分享。 好的， 谢谢你们， 谢谢听 啊，谢谢，好， 拜拜， 好，拜拜， 拜拜。 需要去潜入一些群组了，不得其门而入啊！我 会不会一开始想主持婚礼， 然后结果变成婚外情？ 星星的晚上，有16个新娘。有16个便当的限时动态要发， 那画面太美，我不敢想。

But you're coming at my friends like a missile. Why are you mad when you could be glad? You could be glad. Sunshine on the street at the parade, but you would rather be in the dark age. Just making that sign must have taken all night. You just need to take several seats and then try to restore the peace and control your urges to scream about all the people you hate. Cause shade never made anybody less gay. So you need to calm down. You're being too loud. And I'm just like, you need to just stop. Like, can you just not step on his gown? You need to calm down. And we see you over there on the internet, comparing all the girls who are killing it. But we figured you out, we all know now. We all got crowns, you need to calm down. Uh-oh. Uh-oh. Uh-oh. You need to calm down. 我是 Kiwi 创业行销的副理 Roger， 帮厂商办活动是我们的专业。每次邀请来宾到南科参加活动，总是希望能帮来宾安排的舒适、吃好、住好。南科赞美酒店紧邻南科园区，不论是住宿环境或是餐点，都令人放心满意。在这里为大家推荐南科赞美酒店，是住宿、会议与宴客的好选择。 订房专线06-583-8383，06-583-8383。 2019夏季国歌，今夏最辣单曲 Señorita。 I love it when you call me Señorita. I wish I could pretend I didn't need ya, but every touch is ooh la la la, it's true la la la. Ooh, I should be running. Ooh, you know I love it when you call me Señorita. I wish it wasn't so, so damn hard to leave. 排行都是冠军，全民男友尚恩曼德斯再次携手卡蜜拉，今夏最辣单曲 Señorita， 环球各大数位平台超热发行。 我是陈威权， 我是 Howard 许书豪。 本周六晚上6点，请锁定 UFO Star 聊天室， 我们要来一场真心话大冒险 ，UFO Star 聊天室上线喽。 我是 MC 哈的热狗， 你还记得吗？ 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Do you remember？ 你是否 Do you remember？ 现在时间下午3点整。 中国大陆停发陆客来台自由行通行证，交通部寄出36亿国旅补助。行政院长苏贞昌今天进一步指示各部会加码推出第二波，包括延役松绑国旅卡使用限制，观光局预计2周内提出方案。苏贞昌要求方案再加入一项整合跨部会优惠措施，比如经济部观光工厂和商圈、农委会休闲农场、客委会客庄小镇与客家文化重点发展区、原民会部落旅行地区也都一并纳入奖助措施范围，也请人事总处检讨松绑公务人员国民旅游卡的使用限制，朝非休假日消费也可适用，共同扩大方案推动成效。交通部统计，目前来台旅客中，日韩、欧美、西南向与中国大陆约各占1/4，估计到年底大约减少40万名自由行的陆客，但是这次奖励方案可以填补缺口。 驻机总处说明，陆客来台都得事先申请，前几个月已经核准的下半年还是陆续来台，目前还不确定实际影响程度。中国大陆今天开始限制47座城市陆客来台自由行，其中陆客来台首选的嘉义县阿里山，观光业者无不忧心忡忡。嘉义县旅馆工会理事长陈坤茂说，陆客自由行人数占阿里山游客三分之二，现在自由行喊停，阿里山无疑是受创最重的重灾区。陈坤茂说，阿里山森林游乐区共有11间饭店旅馆，自由行陆客大多透过订房网站订房。昨天大陆无意仅宣布47座自由行城市暂时停发通行证，大家应变不及，许多透过订房网站的自由行陆客纷纷退订，流失的陆客根本无法从国旅还有东南亚旅客补足。另外，日月潭游艇业者忧心，好不容易今年上半年陆客来台才逐渐回温，没想到自由行说停就停。日月潭游艇工会指出，游湖是潭区重要旅游项目，以今年游湖旅客来看，国旅、陆客、国际客各占三分之一，少了陆客自由行客源，下半年业绩可能掉掉30%。交通部去年陆续推出的暖冬春游补助，但只补助住宿和游乐园，希望政府在暑假旅游旺季过后，在淡季推出的秋冬奖励方案可以纳入日月潭乘船补助，鼓励国旅游客搭船，减缓陆客缩减的冲击。台大医院新任院长今天上任，由今年1月开始代理院长的副院长陈时驰征除。台大医院官方网站也已经更新了院长副院长的人事资料，副院长除了原本的余中仁、王廷贵、江伯伦，另外2名副院长新上任，分别为原内科部主任吴明贤，还有原门诊部主任赖义如。至于台大医学院院长，今天开始由医学院副院长倪衍玄正式接任，前任院长张尚淳7月10号已经担任台大副校长。值得注意的是，台湾大学编制内3名副校长，张尚淳为第4位。校方指出，张尚淳属于功能性副校长，主管台大医疗体系，包含医学院还有各医院。聘任事宜都依教师及研究人员兼任功能性主管职务，工作费给予要点办理。日本日经指数今天收盘上涨19点，成为21540点。南韩综合指数收盘下跌7点，2017点。中国上证指数现在下跌24点，2908点。深圳成分股指数下跌59点，9267点。香港恒生指数下跌253点，27524点。新加坡海峡时报指数下跌9点，3291点。台北股市收盘下跌92点，指数10731点，成交金额1296亿。中央气象局发布大雨特报，对流云系发展旺盛，今天新竹、苗栗、南投、嘉义到台南地区，还有台中、花莲、高雄、屏东山区都不排除局部大雨。长浪及时讯息，台风外围环流影响，今天东南部含绿岛蓝雨，中南部以及恒春半岛沿海地区容易出现长浪。目前屏东鹅銮鼻浮标已经观测到了浪高2公尺的长浪。高温资讯，今天白天台北市和新北市盆地为连续3天都有36度以上高温的橙色灯号，提醒您留意。以上新闻由丁真真编辑播报。 LG 台湾来台10周年，诚挚邀请您与家人共享酷凉夏日，现在预约享冷气免费检测，原厂零配件，精品优惠，满额再赠限量奥迪圆形无线充电座，活动优惠至8月3日，现在就加入奥迪行动助理，或洽全台奥迪授权服务厂。 藜麦，你真正袂歹。 有7天有机3色藜麦粉限量来袭，100%有机认证，100%真实谷物， 满满的蛋白质、矿物质及膳食纤维，还零胆固醇，免烹煮，直接添加到食品、饮品一同享用， 超强饱足，超级满足，适合全家人的营养补给。 有机田有机3色藜麦粉， 快拨0800-88-0038或上好物市集。 好热哦，我快要融化了。 快来冰雪奇缘动一动。 冰雪奇缘 2019暑假全台唯一动力式雪景乐园，冰宫里有旋转木马、魔法咖啡杯、极地小火车、冰雕溜滑梯、极地打雪仗。 即日起至9月15号，玉城新创中心展出，捷运后山皮站4号出口。 爱情醉人李姓迷，台湾嘻哈金童 BCW 玩味跨刀 Good night。 Let's party， 等等都没有句，今晚不能说。 李姓迷全新国语专辑浮世绘，环球 我是信。 有意思， 嗯，这样错了吧？ 没错啊，欢迎来到第二个小时的哥哥妹妹有意思。哥哥妹妹有意思，下午的3:07，嗨，我是马克。 嗨， 哎， 是不是会搞混？我是玛丽。 好的，那么今天呢，在哥哥妹妹有意思的现场，我们要先掌声欢迎阿翔。 哎，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黄炳翔。对，马克哥好，玛丽你好。 哎，他真的要被叫阿翔吗？ 阿翔， 这个时候，这个比较 这个时候不好， 比较咬耳朵，大家会哎， 比较敏感， 对，比较敏感。 阿翔来了，这样子。 对对对， 我们现在就来听听阿翔的这首歌，我们就用这首歌来欢迎阿翔， 哎、 好不好？ 是是， 好，这首歌真的笑爆我。 是啊、 做报告或跟老板靠腰，这杯爱的鼓励太重要，每天都不能少，好比乐透一杯在手，希望无穷，让你波霸变凶，波霸变凶，波凶，每天摇一摇。台湾人的骄傲，外科时间到，我们一起来听笑， 这样太危险、喝太甜，膀胱太冒险，我们非有缘，冲到三高，血糖没有极限，他们知道我们已经上瘾，所以铁了心要买五送一，是用色素还有糖精来精 We drinking 黄金级的毒品，暴君都在喝清新，喝清玉露要少冰，街头的兄弟很热，杀出陈曼青，现在多了一堆 Coco 都可怕，85°C 再用味全就没有人想喝，就是不想停，喝到爽别人死自己，要黄金比例，我们的水壶早就不知掉到哪去，全世界没茶叶，没时间戴上安全帽去外送，我们只能复线手机变外送专线，我们先换零钱，客官们请你再等久一点，已经升级大杯，现在准备换更大的，让你喝到会怕的，我宿醉还没睡醒，准备来刮个体，听说台南的饮料店才是全台湾第一，那个冬瓜茶有一封，鲜肉奶茶张三丰，古早味红茶让你排队排到想爆冲，不爱喝水的开了口，坐轮椅的站起来走，通通都下去外送的人手还是不够，搞到民众都没送。卡电话 ，Everyday 爱卡电话，0800给你电话，好袂停，你若无接我就卡把惊。遍地都是吸管，布满人行道像地毯。与我兄弟客座会，塑胶杯马客座会，健康低于水平线，环保意识新体验。台湾人的骄傲，有水准的重要全世界。 危险，真的喝太甜，欸、不行啦。 我想喝饮料了。 不是这样吧？ 听完竟然是想喝饮料了。 他都已经告诉你说这样膀胱太危险。 我知道，反正提那一些就会让我那个瘾上来， 饮料的瘾头会上来。 对啊， 而且这一次呢，就是这是很久以前做的嘛，对不对？ 对，一段时间了。 对啊，然后那个时候呢，就把这首歌《Fly Out》。我已经要忘记他原本那个歌名是什么了。我天哪、啊！好，把它改编了，变成就是喝饮料这样。其实这一次的主打歌也跟就是你从来自于台南有关系，然后台南很甜，然后讲甜不辣这一件事情。 是的，是的。 先请你介绍一下，就是这一首歌。好，我们先从这首歌开始。 甜不辣吗 ？Yes。 OK， 这首歌它顾名思义就是我它是我开那个专辑里面的第一首歌。 嗯， 对，就是开场白。那就是我要拿来自我介绍的，就是说讲到我的家乡背景台南嘛。那大家都说那个台南吃的啊、喝的啊什么都很 甜， 对对 对，没错。然后再来就是说，因为我其实都在台南读书，在台南长大，但是后来上来台北工作之后，发 现说，哎、欸，我记得小时候在台南，同学那个女同学啊，裙子稍微穿短一点点，就会被教官念，就会被教官骂这样子。就上来台北之后，去到东区，哇， 都很短， 怎么大家的穿着都很前卫这样子，觉得哎、欸，好清凉，看得我眼睛觉得有点辣这样子。对，然后所以我就想说，哎、欸，真的是那个台北的女生穿着比较前卫这样。对，然后可是有的时候又看到他们化大浓妆。然后可是脸很臭，嗯，对，那或者是说明明穿得很清凉，然后又一直拉裙子，一直要遮遮掩掩这样子，对，那就让我觉得说，哎，其实我们穿着打扮漂亮是想要就是展现自己的美嘛，展现自信嘛，对，可是你又臭脸，然后你知道又表现出很扭捏没有自信的样子，对，那我觉得那还不如就是你都素颜，然后穿 自己舒服的东西， 对，穿得很舒服，然后可是至少你有个笑脸嘛，对不对？ 开心的， 对，伸手不打笑脸人。嘛，是这样，对，所以我想要表达的是这一点。我觉得女生不一定要浓妆艳抹，也不一定要穿得很怎么样华丽，或者穿得很清凉，你只要表现出自信，你就是最美的这样子。 那在十首歌当中，怎么会选这首歌来当作主打歌曲呢？ 哦，因为其实我觉得这首是让我很怎么讲，我觉得它很代表我，它很代表我，就是它可以讲清。我觉得从这个歌词的那个字里行间里面，就很好表现出我的口气，我的个性。对，然后还有我 care 我在乎的事情，跟我叙事的方式，对，我觉得是这样子。然后 我觉得这首歌比较像是你这个人的感觉，可以让大家就第一次就知道说，哦，黄品祥是个什么样的人。 对对对，而且因为其实我那时候上来台北，刚上来工作的时候，所有身边的那些老师啊朋友，他们碰到我第一件事都是问说，哎，你是哪里人？那我都说台南人这样子。对，所以我觉得有一点就是。这个算是就是自我介绍， 要让大家知道我是台南人，为台湾台南为傲这样子。 我是台南人，我骄傲这样子。 对对对， 我吃甜，我骄傲， 就有点像 我吃甜， 我骄傲。 我那天看到有一个人，就是他从台南上来台北，然后他知道台南饮料都已经比较甜，所以他在台北点饮料的时候，他就会加多一点甜。嗯，对。然后所以他就是已经在台北好像已经点到少糖，可能已经是七八分了。 七八分，对。 他说。这是台南的微糖啊， 怎么那么夸张？有那么扯？ 超夸张的。对，好，这个我们今天来到了台南的孩子黄品祥，来到了哥哥妹妹有意思。一开始呢，这个甜不辣大家都已经听过了，其实整张专辑里面有很多不一样曲风的歌曲。那刚刚有问到说为什么选甜不辣当作主打歌，觉得这首歌可以让大家认识你， 对， 叙事语气也像你， 没错， 个性也像你， 然后不知不觉的这个词我没有刻意去背，可是我就记起来了。哦，对，这是我十首歌里面记得最快 的， 对，记得最快的一首。 刚刚我说到啊，我想要先跳一下，就是那个，既然你已经说到歌词了，你背歌词有任何秘诀吗？ 背歌词， 因为你的词超多哎、欸。对啊， 其实我觉得我背歌词没有特别什么诀窍，可是我觉得我在写的时候、创作的时候，我就是用。我觉得我不会，因为像有些词它会很刻意，譬如说我 要压东西， 要对压，或者说我要去配合那个节奏，就变有的时候会多一些多一两个字，或者是少一两个字， 对对对， 对，那我觉得那个它就会去影响你本身的记忆，所以我写词其实我的词十首歌下来，我觉得我词都算是很白话的，很多人都说哎、欸、你的词都很接地气，我说对，就是白话的意思嘛， 是 对，就是我怎么讲话我就想怎么写，对对对，我觉得这样子就也方便说， 不会故意用一些很深。或者很漂亮的词， 对对对对对，因为这样也是方便我自己记词，对，方便我未来演出上面比较好记这样子。 刚刚在你要进来之前呢，其实玛丽有说，不知道你个性是跟你是不是一个个性很压抑的人， 很愤怒， 哦对对，或者很愤世嫉俗的，可是 发泄在歌里面。 可是因为我听完歌的时候，因为我们都还不认识你，我觉得他应该是一个很好笑的人， 真的吗？ 所以你觉得你是？有很多愤怒在其中，还是你真是比较偏开朗好笑的那边？ 其实我觉得私底下的我，当然常常在于音乐创作这一块，就是我觉得身为艺术创作家，你都会想要你的东西被看到。那可是有的时候其实碍于环境的因素， 所以还是有怀才不遇的感叹。 就是我觉得每个创作家多少都会有一点点，都会希望有更好的机会嘛。对，可是问题是就发泄的方式不同。那像有的人可能他们就说饶舌嘻哈很多，他们会喜欢用骂的方式， 是， 对对对。那对我来讲，我其实我比较喜欢就是 用 嘲甜甜的胸， 对对，甜就是我喜欢嘲讽啦、嗯、我觉得就是啊笑一笑啊，反正人生不就这样吗、嗯、那么认真干嘛、嗯、开心一点就好、嗯、对对对，我觉得是这样。 我们现在来听这一首歌曲，这首歌曲其实是可以当唇膏代言曲的 啊，这样 就在期待啊、期待业配置入。这首歌叫完美嘴唇。 我的帅气都瓦解，少看一眼都会觉得吃亏，隆西里啦害我变得像头葵花，一起看看夕阳，浪漫的喝个下午茶，听我唱歌讲冷笑话，无法停止欣赏你嘟嘴的模样，好不好，可不可以，能不能吻上你的完美嘴唇，成为你独一无二的情人，霸占你的灵魂，身边苍蝇都给我滚，吻上你的完美嘴唇，成为 3:17，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马克，现在要请大家呢好好来听一听这首歌曲啊。这首歌曲呢一样跟食物有关系，我们听完了甜不辣之后、哦、这首歌呢是跟咖喱有关系，咖喱其实也有点辣，不过它是比较麻，麻到就是 麻到会让你会渴啊，想喝水， 对，麻到真的很渴， 麻到会发渴， 麻到会发渴。我们来听一下这首歌。这首歌就是我先跟大家讲这个歌词，叫做咖喱麻的发渴， 对， 咖喱会麻到你发渴， 想喝水的发渴， 是咖喱麻到发渴，哦，跟那个没有任何关系哦，大家哦。 有钱有闲享受，他聘的两个助手，一力和一休，超级有效率，一个口令就马上动作。只是有的时候闹着想加班，嫌太穷；只是有的时候过劳的有点严重，咖喱妈反复计算家里每笔花用，每个月摆在桌上的账单总比钞票还厚。她搞不懂为什么买个卫生纸会头破血流，搞不懂物价一直涨，但薪水都没涨过。只好守着拍卖等待限时抢购，但是要冒着风险，不小心可能买到假货，有假蛋、假奶、假油、假酒，中头奖买到辐射包还会猫变成狗。咖喱的海鲜好吃耶，有咖喱黑啊、咖喱芝麻、咖喱鹅啊、咖喱的。家的咖喱好吃耶，一口五味杂陈，尝尽酸甜苦辣。咖喱麻辣咖喱，咖喱麻辣咖喱，咖喱麻辣咖喱，咖喱麻辣咖喱，咖喱麻辣咖喱，咖喱麻辣咖喱，咖喱麻辣咖喱，咖喱麻辣。要 give me some water。咖喱麻辣咖喱，咖喱咖喱麻辣咖喱，咖喱麻辣咖喱，咖喱咖喱麻辣咖喱，咖喱麻辣咖喱，咖喱咖喱麻辣咖喱，咖喱麻辣咖喱。咖喱妹就读第一志愿，成绩优秀，但是她烦恼毕业以后该去哪里找工作。看到爸爸的遭遇，让她又气又难过，看着校长的空虚，让她傻眼又困惑。同学一个两个三个到世界各地环游，七个八个九个条件优渥定居中国。英文老师教她要钱要休假去找老板说，咖喱老师劝她回家帮忙比较轻松。咖喱阿妈每天都去市场买菜很辛苦，5分钟的车程她要走半小时的路，计程车她嫌贵，脚踏车又太危险，绿灯的秒数对他来说都是不可能的任务。偶尔他身体不舒服也要人照顾，但是医生好像每天都忙着动手术，看个病等到快要自带帐篷来住宿，见个面比排队看韩团的演唱会高难度。咖喱的海鲜好吃耶，有咖喱黑啊、咖喱芝麻、咖喱鹅啊、咖喱的。这家的咖喱好吃耶，一口五味杂陈，尝尽酸甜苦辣。 真的是让我们听到麻的发渴，耳朵真的麻到发渴啊！我天哪！哎，我想要问一下咖喱这一家这首歌里面有几个角色？有咖喱爸、咖喱妈、有 咖喱妹、咖喱阿嬷、 咖喱阿嬷， 还有教那个他们做咖喱的咖喱老师。 都是咖喱哦， 有店员啊， 是咖喱。 哎、欸，对对对，还有 一粒一休， 对，还有两个员工，一粒跟一休这样子。 好，我们来听听这个咖喱一家他们遇到一些什么困境，就是都有你正在讽刺的时事的部分嘛，对不对？ 对，算是就是在这几个虚构的角色，那他们在他们的生活上面，对各自碰到的一些挫折跟一些困扰。 爸爸遇到的挫折是开店，身为一个小老板的困扰。 对，爸爸原来是公务人员嘛，然后他退休之后呢，哇，那个本来就是说好有的退休金，然后有被减少这样子。对，有被砍，所以他变得他也不能好好退休。对，还是必须要就是要扛起这个。 家， 对，扛起家，所以还是必须要开这个餐厅嘛，对不对？卖咖喱来继续维持一家的生计，这样子。 那妈妈呢？妈妈遇到什么问题？ 妈妈就是哇，账单好多啊，怎么永远账单都比钞票还厚这样子？对，数账单数到手软，数钞票数到不知道怎么办。 对，妈妈是没钱的问题。咖喱妹有什么问题？ 咖喱妹就是她成绩很好，很会读，对，读第一志愿。可是她的学校不知道为什么，就是会突然一段时间校长不见了，没有校长。 你说那个时候有掏空校产那个新闻吗？ 就之类的，怎么会一个学校没有校长呢？对，然后家里咖喱妹也不知道怎么办，他想说，哇，那没有校长，我到底该为？ 不是，这个校长的问题是台湾， 没有，我不知道，我就是一个虚构的故事， 因为是资优生，所以不是那个这个校什么掏空校产那个，这个 不是 资优生是因为。都已经念到台湾的大学， 对， 台湾的大学， 对，读到某一间大学了， 是， 对。 那阿嬷呢？ 阿嬷就是，其实阿嬷她每天要买菜这样子，然后就是要每天要煮饭嘛，对，然后可是就是红绿灯不太等她，你知道老年人的速度 很慢， 对，他们的行动很慢，那骑脚踏车又危险，那坐计程车你也知道，那一边的长辈他们都会觉得说，哇，计程车好奢侈啊，好贵，对，然后。有时候身体不好的时候，可能也是需要人家照顾嘛，去看医生，哇，然后有时候看个医生从早上等到晚上这样子，对，然后就是他有碰到一些医疗上面，或者说家里需要长期照顾的一些问题这样子。 台湾社会的缩影，我们都是咖喱， 咖喱这家好累哦， 我们都是咖喱， 对， 我想当咖喱。 我开着我老爸的头油塔。便利商店买零食用悠游卡，要喝果汁买水果回家自己打，什么乐器都会除了吹喇叭。每个月都和房租在挣扎，拍个 MV 金主是我老妈，我是卖专辑的小男孩，每人雪中送炭都是锦上添花。 跟你说那个谁我很熟，相信我这么搞就会红。 不是嫌你啰嗦，但是我想成功，我选择跟比你来往的事还多。 为什么非要那么浮夸？你干嘛总喜欢说大话？看你连吃薯条都还加盐吧。 等一下，我有个问题，我薯条就是会加盐巴，怎么样？有什么意见？ 不是，正常薯条加盐巴就 OK， 对不对？可是如果它本来就已经有盐巴了，再加盐巴。你知道，就有一点。 那个时候写这个歌词的时候，就觉得就是他太浮夸，是不是？就吃太咸了。 对，就是已经他本身就有的东西，然后你还要加盐巴。对，然后就是其实有点多此一举。对，然后或者是说，怎么讲？就是有一点，我觉得也有一点贪小便宜的意思。对，就是。它本身就已经有了，对，然后你还要觉得它就是也 不够咸， 不够味道，对，就是一定要有点做什么事情或讲什么话，你都要语不惊人死不休的那种概念，对， 这首歌叫做《喇叭》， 啦啦 啦啦， 对。 劲歌金曲。删除你的既定印象。2019重头戏，吴青峰《巴别塔》庆典。 这里是自说自话王国，欢迎光临。在这里胡言乱语才是正常事情。这里有不伦不类，有个行个爷。在这里不听人话，也不分昼夜。 什么时候忘记了姓名？什么时候眼泪都只有自己？ 传说中的巴别塔。人们语言分歧的开始，现在的吴青峰谱写出人们最津津乐道的音乐。 心里那个自己都看不清，我全都听不到，全 并不到。 这里是自说自话王国，欢迎光临。在这里胡言乱语才是真正实行。这里有不伦不类有各方的爷爷。在这里不听人话也不分昼夜。这里是自说自话王国，欢迎光临。在这里胡言乱语才是真正实行。 感觉到了就疯狂创作，吴金峰一手策划的音乐盛会《巴别塔庆典》，不分昼夜，全面狂欢。 休息一下，听广告喽。 是谁在大直舍不得关窗？开启无界，窗外摩天轮，夜好美。大直美丽华对面，开禧无界，建筑大师李文胜的深凹建筑，50平、60平，摩天轮景观席限量，钢石地标，开禧无界，美丽落成，02-2799-2255。 这礼拜纽约，下礼拜巴黎，我的每一笔成功订单背后都靠良友旅行，24小时待命，全球即时线上订机票住宿，有位最低价，给我最划算的商务旅行。 您的机票住宿预订成功， 良友旅行祝您出差顺利。 想站上世界的舞台，就要让孩子从小与世界对话。吉德堡美语国际学校为您家里的小一新鲜人顺利衔接小学，小一正音儿童美语基础班开放报名，孩子的未来从吉德堡开始。 Come to Kid Castle, Let's rock the world. Hello, 我是黄丹妮，想知道最新体坛动态、体育消息、运动名人的心情故事吗？ That's right, 每周日下午4点，请锁定飞利联播网，由我黄丹妮主持的优福 Sports Show。 我是黄秉翔， 那就飞，用力的奔跑，勇敢的寻找，没有走到也要让自己忘不掉。 UFO 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 3点28分，哥哥妹妹有一次我们进行了一场刚刚在 面试 那个瞬间的2-3秒钟，我觉得有一点奇妙，就是人家怀着好意来上就是节目，然后还宣传自己的专辑，然后两个主持人其实在私底下打自己的算盘。对，其实我一开始本来在问你音乐制作方面，其实就是听了这一张以后，觉得哇，就是你能够操控的曲风是很，而且很新，而且跟到很前面，就是这张专辑你的造型想要做成像韩国欧巴，一开始看到的时候我会觉得无法理解，可是听完音乐以后，我知道说你想要做些什么东西。然后刚刚那个我们经纪人传给我们讯息，然后就说那个因为我们8月9号有一个录影， 然后那个是跟台语竞赛有关的。 竞赛吗？ 就是要比谁台语好这样子。 哦 ，OK。 然后刚刚女主持人就突然就是天外飞来笔插一下说：“哎、欸，你台语好吗？”黄秉翔就说：“好啊。”说：“要不要跟我们上节目？” 被逮到了， 能逮到一个是一个。然后他，因为他前面就在说，哦，你知道做专辑当最后会这样，那种最难的就是行销跟宣传，哎、多曝光是好机会啊。 非常好，非常好啊，真的是也算是被我逮到机会了、啊，是不是？其实我里面有一首台语歌，不过通常电台好像、 啊、我一定会放那首歌， 真的吗？ 对，那首歌非常好听，那首歌就是让我觉得。听到以后，我就是想说，如果吴玛丽有下一张单曲的话，就是我想 要找他做吗？ 对啊，我刚刚在听的时候，我就觉得要交给制作。对对对对对 对, 對。只是在这张专辑的时候呢，我想要先问一问，就是当时呢，你听到了 MC Hotdog 厌世吉娃娃的时候，你心里面想了些什么？ 我说，哎呦，其实我蛮开心的，因为我觉得，哎、欸，表示我跟那个热他有想到一样的， 对啊， 一件事情。因为其实我说实在，我。在国中最刚开始听台湾的那个饶舌的时候、其实我就是听他的专辑 Hot Dog。 对对对，我几乎很多首都会，那时候都唱到都会背这样子、对，所以他这个出来的时候，我其实蛮意外的、可是我不知道那个心情怎么讲、 那个心情很特别吧，因为就是一来就是 靠，这是我专辑里面的东西，而且用了那个或前面那个搭配，虽然就是里面的词是不一样的，可是逻辑是差不多的。 对对对对，像做一样的事情。对，然后我觉得蛮酷的，因为这样子。我不知道，对我来讲，我讲起来，我觉得好像表示我的那个想法 跟 思考逻辑，我有跟他接近一点这样子。对啊，对啊。可是这首歌其实也真的算是，其实我说真的，这首是我觉得是我整张专辑里面挑战最 啊最大的一首， 对，最大挑战的，因为很蛮音乐风格来讲蛮前面的，我觉得。然后我又故意找了一个就是儿歌，大家耳熟能详的很资深的儿歌，然后又跟现在很新很前卫的风格结合在一起，这样子。 没错，我们来听听泥娃娃。刚刚在哦，最后讲到你在干嘛， 对 对 对, 对， 所以其实应该要先讲讲这张专辑叫什么名字。 这张专辑名称就叫《你在干嘛》。 那为什么会想要取这个名字当做专辑呢？ 因为我觉得这个是在我们每天生活当中都会一直不断， 你在干嘛？ 对对对，很容易就听到了重复最多的一句话。可是这句话它在不同的角度、不同的时候，它其实有不同的意义嘛。对，所以其实我就把它整理了一下，就是我对这个环境有一些提问，问说你在干嘛。那有时候是反过来，环境会对我提问，就是说你在干嘛。对，例如说我的朋友主持人或是家人朋友会问我说你在干嘛。对，那最后一个部分就是我会对我自己提问，夜深人静的时候自己问自己你在干嘛？你已经几岁了？你在干嘛？ 好深沉哦， 类似这样。我分这几个 part 这概念下去写，因为我这张专辑我不是用那个收歌的方式，我其实是把概念花了将近一个半月、两个月的时间，我把概念整个写好之后，我依照这个概念一首一首下去写歌。 也是照这个顺序吗？ 顺序没有 ，可是就是一首一首把你想要写的东西写进去。 对对对，所以我其实是完全是从概念，也就是从想法、从文字开始的，然后我自己给我自己文字，然后去 trigger 我自己的画面，然后画面之后我就在开始，那我需要一首什么样子的音乐风格的歌。然后什么样的风格，它里面的词曲会长什么样子，它的音乐乐器配置会是怎么样，就这些东西它其实有一点有时同步，然后有的时候是有顺序性的这样子在进行。对， 你在干嘛？ 结束这几年没方向的流浪，回到最初的地方，脱下曾经亮丽笔挺的西装，额头紧贴着那道墙在发烫，熟悉的黑暗包围着要将我隐藏，我挣扎，散落的微光吸引着最深的渴望被解放，对着墙上拼命的画，画一个愚人的十字架，瞄准拼命的撞，撞开了理所当然的假象，没人听得懂，那又怎样，不认同你能让我怎样，没人能把我的梦想埋葬，我会不停的播放不停的唱，因为我可以，因为我爽，你的规则和我的信仰就是不一样，我不断的抵抗不停的撞，因为我叛逆，因为我狂，你的问题你自己回答，不要再问我。如果有天我不再倔强，心还热着却不再发烫，回忆是我最后的力量，也绝对不投降，我不停的播放不停的唱，因为我可以，因为我爽，你的规则和我的信仰就是不一样，我不断的抵抗不停的撞，因为我叛逆，因为我狂，你的问题你自己回答，不要 要再问我你在干嘛。 这首歌曲呢，你在干嘛，是专辑的主打歌，也是是应该说专辑的同名歌曲， 同名歌曲， 然后也是在专辑里面放在最后一首歌的地方。 对对对， 也就是在最后时候想要反省一下，就到底在干嘛。 最后一首歌，其实我放在最后一首歌是因为这首歌其实比较相对比较内心一点，对我来讲，就是我看那个歌词的写的内容，其实我身边比较熟悉我的朋友，他们大概可以感受到我在写什么。其实对我来讲，我之前一直有一个会想要站到舞台前，虽然我是做幕后比较多，可是我一直也有想要站到舞台前的一个梦想。对，那所以对我来讲，其实那个布幕啊，柔软的布幕，其实对我来讲，我觉得它就像像一道墙一样。其实是多少人要用尽很用力才有办法撞破那道墙， 真的耶， 到目前去被看到。对，所以其实当然就是说，因为之前我有那个团有一个金曲的一个记录， 光环， 对对对，光环也好，或一个记录也好，那对我来讲，虽然他没有继续那个团，没有继续走下去。对，那可是对我来讲，就是我重新回到电脑前，我回到幕后，然后重新思考说，那我把这些包袱都放下，我怎么样重新整理自己，然后用一个就是全新的自己，真的很代表我自己的一张作品，来跟大家见面，来让大家透过这一张来认识真正的我，而不是说听到我就就是现在 Google 搜寻我的名字就是张三李四这样子。对对对，我希望大家真的好好就是重新来认识我这个人。对，因为音乐风格啊，想法啊，态度啊，这些观念其实都跟之前那张李四里面的东西其实蛮不一样的。对对对，所以这首歌曲我也比较用心在那个唱的那个口气上面来讲，大家可以听，应该可以听得出来说，整张专辑十首歌里面，这一首我唱的那个语气音的那个音调是比较不一样的。跟其他首比起来， 是什么时候让你觉得就是我想要站出来，就是我想要走幕前？你还追溯到那个一开始吗？ 其实我在上来台北工作，我就其实一直开始会累积自己的创作。然后因为我刚上来台北的时候，我是做乐队老师的助理，我们每个礼拜都是在跑那选秀节目的录影，所以我每天我看过好多个选手，对，虽然他们都不会知道我那时候是助理，可是我看到好多个选手这样一个一个起来，然后那个时候我就会觉得说，哎，我有在做创作，我也想要我的音乐被听到、被看到，对。可是我又那时候其实我有一点，我对我自己歌声、唱歌的技巧上面来讲，不是那么有自信。我觉得我是强在创作，所以强在我想唱我自己的音乐，对，而不是如果比唱就是唱功的话，我觉得我不见得能唱得赢那么多厉害的，对，所以我就迟迟一直这样子工作下来四五年，我从来都没有去参加过歌唱比赛过，对，就我在那个环境里，我是最好去拿到报名表的人， 对、啊， 可是我从来没有去报这件事，对。 但是也一直想着，就是想要自己音乐被听到， 想要我的音乐被听到，对，想要用我的音乐来讲话。 但那时候身边人知道你想要往前跨吗？还是你是就默默的一直创作而已？ 我就只是默默一直创作而已。其实我有想，可是也有身边有老师鼓励我，他说你就去比啊，有什么关系？可是我就会有一种就是。我不知道，我觉得我想要带着我的作品，就是我觉得作品是跟我一起，我觉得作品是我的武器，对，所以如果我没有那个作，没有我自己的创作，对，如果我只是就是像 KTV 这样点歌然后唱，那我觉得我就没有我的武器，对，所以我觉得， 所以如果譬如说你要去参加这种选秀比赛的话，你应该要去参加也不是什么超级星光大道，因为那是唱歌的。 对对对， 你要去参加应该什么超级创作人什么之类 的， 什么中国新 之类的 新歌声啊什么之类的。 这就是原创还是什么之类的？ 我想说看有没有可以办一个什么超级全能人之类的， 全部都 自己来。没有啦，就是对啊，我有想法就自己尝试这样子。对。 来到这首歌曲也是在专辑里面听到，就是哇很不一样，然后变 R&B 很好听这样子。这首歌一样，我们也是要先好好的解释一下这首歌的歌名。 对 对 对， 对不对？ 这首歌名呢，简单来讲就是，哎， 你太冲了，你真的好傻。 我那时候，对，我一个人，我一个人在仁爱路上面，一个人在那边上面冲，然后突然觉得说，哇，自己好像很傻，这样还到这个年纪还在追逐梦想， 对， 不知不觉天就已经 破晓了。 所以合在一起这句话就是 叫冲傻小，对。 你们俩再给我若无其事看看。 为后稍早会要个无期的康亏回忆的青春但太成功的体会那金秋下挂爱无人听家的呗不再掉盔无够金牌色叫我放弃我白眼我拢看无我的总傻傻我拢听无我的旧傻傻期待抱一直走一直走一直走不了直到一直好一直好一直好我拢想无我的做啥啥我拢听无我的讲啥啥是安怎一直好一直好一直好不了心内别去笑别去笑别去笑粗也不够不知道饮多少不知道我体贴满足不满意看看的色为牛都没得吹别弄出我一个卡没人控制卡没控制饮料太多也是我有杯听到自己的声音跟我说话有时也没有时在笑过为何三十岁还阁无一个工课挥泪的青春等待成功的机会那深秋下挂爱有人听才会买有在调开无够真歹势叫我放弃我袂瘾我拢看无我的总傻傻我拢听无我的旧傻傻期待抱一直走一直走一直走不了直到一直好一直好一直好我拢想无我的总傻傻我拢听无我的讲傻傻是安怎一直好一直好一直好不了心内别去笑别去笑别去笑总要回到 一直一直走我的总傻笑一直一直好我的总傻笑一直二回跳我的总傻笑心在为你笑我的总傻笑一直一直走 所以那个时候你为什么在仁爱路走到天破晓 因为我在我朋友的酒吧喝酒对然后就是小酌一下啦对对对然后就喝完觉得有点微醺很舒服然后想说我就喜欢就慢慢走嘛然后让自己沉淀一下然后慢慢走回家这样对那就是路上最大最舒服的就是仁爱路嘛对整条早上四五点没有车没有人然后就对，然后有一点乌，有一点云，云层这样，然后哎，要找月亮找不到这样。 所以那时候这个歌词跟旋律就有浮现嘛。 对，其实我真的我那一天走到家之后，第一件事情不是躺下去睡觉，我第一件事情就是 把这个东西写下来， 电脑先打开，我先把旋律先记，先录下来那个感觉。对，因为其实。虽然说喝到微醺，可是就是你知道 最有感觉的时候， 对那个有感觉的时候，然后自己跟自己在对话。 那你怎么记旋律？你的旋律是用什么东西记？然后记单音吗？还是记哼的？ 我单音我有记，然后可是我也有，因为大家可以听到我副歌非常多很厚的那个和音。 对， 那个时候我已经有几道那个声音已经跑出来了， 所以连和音部分也都记下来。 对对对，然后那个对应，我哒哒哒哒哒哒，从他响到后面，大声，大声，这样那个，那我就有已经脑袋有了，所以我就先回去赶快，反正麦克风 always 架着嘛，就直接先录了，电脑开了先录这样，因为我怕我忘记。 所以就连和声都，所以弹单弹和弦弹单音，然后连那个的。 对， 重新听你们不会就是茫茫的声音，就觉得和都没有和到 pitch 上，在冲下下， 就是那只帮助我记，稍微记一下。对，而且你看，大家可以听仔细一点。其实这个歌唱得很，它拍子没有很 准， 对，故意的，就是那种我就是要 lay back， 对我要回去回忆那个 模拟那个感觉， 模拟我那个重现那个时候的那种摇摇晃晃的，一下快一下慢的那种感觉，对。 在这张专辑当中呢，有没有哪一首歌是你很想要跟大家分享的？哦，我们当今天的最后一首歌。 好，我觉得回家再说。 OK， 回家再说。 那跟我们介绍一下这首歌吧。 没有，我刚才本来在等马克哥会不会说，我说回家再说，你现在说啊，为什么要回家再说？ 原来是埋了一个梗啊。 我说没有，回家再说。哦，现在 live 你不现在说，你要回家再说。 是有主持人跟你开过这个玩笑是不是？ 没有，我自己是想的，对。 哦，你一直期待有这个桥段发生。 对，可是从来没有人理我，大家都很认真，你知道吗？就想说好，现在难得一个机会，回家再说。对，这首歌其实我在写我自己的算是音乐历程。对，然后我简单把它区分成我国小的时候，然后国中的时候，跟我上来台北工作之后，对，那其实在这三个不同的阶段，妈妈对我讲说回家再说这句话，它都有不一样的意思，这样。对，现在上来台北之后，妈妈因为也怕我忙嘛，所以每次打电话来关心的时候，就只是说啊，有没有吃饱，有没有穿暖啊，钱还够不够用，好，其他的回家再说。对对对，可是国小的时候不一样，国小爱打球嘛，每天我妈来接我 就去打球。 对，所以我妈就哎啊怎样，你今天有没有打球，几点要去接你，好，其他回家再说，就是这样。对，所以同样一句话回家再说，然后其实很几乎都很从小到大很常存在的一句话。对，可是它的意义都不太一样。 哦，我知道这一张专辑有很多你的创作灵感都是来自于很平常的话，你在干嘛，然后不一样的语气，不一样的情境，有不一样的解读方式。 对，我希望这个东西是我喜欢写在生活里面的东西。 是的，好的，我们今天要谢谢黄炳祥，谢谢阿翔。当然呢，想要怎样？你听到阿翔还是快乐？ 我还觉得很好笑。 再补 Q 一下，回马枪。 好，所以那个有任何方式，因为其实刚刚在访问的时候，有很多人就想问说，今天访问是谁？然后要怎么样去找你这样子 ？OK， 好，我的名字叫黄炳祥，我的炳是上面一个日，下面一个甲乙丙丁的丙。对，看起来很简单，然后虽然很多人应该都不会念， 对， 对，他就念 要确定一下， 对，上面一个日，下面一个甲乙丙丁的丙，然后飞翔的翔这样。对，那大家可以上那个我的粉丝专页 阿翔， 对，按赞这样，黄炳翔， 才不是搜寻阿翔， 对，不是搜寻阿翔， 阿翔是真的号角响起的阿翔， 对对对，搜寻黄炳翔，对，脸书粉丝专页，那我也有 Instagram， 然后 YouTube 也可以订阅我的频道，对，然后哎，对，这我们 live 嘛，赶快跟大家讲一下。八月三号，接下来几天，八月三号我在高雄有我的签唱会。哦，对，八月三号在梦时代下午的两点钟，对，然后接下来是八月十号在台南 回家了， 对，回家到我的主场，对，八月十号在台南的后火车站的大圆柏，对，是下午3点。对，然后接下来就是九月一号在台中，对，九月一号在台中的大圆柏也是下午3点这样，不过当天是礼拜天，九月一号台中是礼拜天， 好的， 对对对，然后再特别跟大家讲一下，我这次的实体专辑啊，我并没有上架到唱片行， 哈， 那要去， 对，所以 只有签唱会才能 买，没错，所以大家如果想要收藏我的实体专辑，只有签唱，目前只有签唱会的现场有卖。然后还有我自己的很大一张的海报，我自己很喜欢，所以跟大家推荐一下这样子。是的， 哇，不上架这一招，我是蛮新鲜的。 对对对， 喜欢吗？ 我觉得蛮不错的啊。 我喜欢那种有温度的感觉。你买完以后，你立马把那个封膜拆开，然后我从你手上接过来签名，然后再交到你手上。我觉得这样是比较有温度的， 是 感觉， 而且完全跳过这个上架费跟通路上的剥削， 还有 觉得很棒， 还有不用囤。 对对对，3:49，今天我们要谢谢黄炳祥，谢谢 谢谢。人生并不需要被拯救， I need to talk, I gotta go, I'm on my way home, 其他的回家再说，亲爱的回家再说，不要执着，现在就走，回到家再说。要强选坦白，心底的画面，给我安全感，那就是关键。明君，请你仔细听。你敢听，我就讲。到这地步，我不怕，豁出去吧。这才是你认识的我，这才是你认识的 曾沛慈。 我爱上你，你不必保密。我爱着你，可是我不能尽你指引，请你仔细听复杂的情绪。 天然系戏剧音乐新女王曾沛慈，2019首播惊艳单曲《迷之音》。 现在我告知你， 曾沛慈全新专辑《迷之音》，请你仔细听。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哎，房地产最重要的是什么啊？ 当然是地段啊。 可是好地段不是都很贵？ 那可不一定，淡水捷运力进，有商圈、学区，交通更有景观呢。月付19000，轻松入住甜蜜两房。 捷运力进，02-2626-0800。 禾藻糖胶是来自海中的多糖体，经教学医院人体临床实验研究发现，化疗期间辅助使用台湾小分子禾藻糖胶，癌症疾病控制率可达92.8%。了解更多资讯，请拨打02-2748-5897。 台东热气球升空， 光雕音乐会哦，海洋 旅行台东3天2夜刚刚好。 纳罗湾大酒店暑假亲子旅游最佳首选，畅游台东体验深层海水水疗，绝对让你流连忘返。快上官网订房，还有独家优惠。 纳罗湾集团0800-239-888。 疲奔于攀登高峰找答案，穷一生心力换取一秒懂得爱，感动推荐幸福之歌。超热血香港天团 Super Moment 首张国语专辑《无尽》，8月2日发行。 大家好，我们是告五人。 竭尽全力无所谓，沆瀣一气不后悔，飞越那儿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电力。 时间来到3:53，现在呢，我们美丽的女主持人正在跟黄炳强还有黄炳强的经纪人交涉啊、因为我们抓到了一个人要陪我们去上公视的一个节目。最后送上这首歌曲，来自魏妙如的新歌，叫做《如果搬到你的城市里》。祝你有一个愉快的一天，我们明天再见喽，拜拜， 拜 拜。仿佛下一秒就瞬间转移，我不喜欢睁开眼睛还在原地，因为太可惜，这个世界没有你。如果搬到你的城市里，想觉得很熟悉。如果搬到你的城市里，没有了距离，再多勇气都来不及，打开心里只剩下回忆。 请罪人李信妮，台湾嘻哈金童 BCW， 厌世更要逆世的欢乐星座 Good Night。 Let's party， 谈谈有没有趣，今晚不能说Set up the fat girls down to pool 你懂得积极出门没有带 plan B 到哪都是 VIP SRD 保持帅度 stay fresh head to toe 到哪都是焦点就像在走 catwalk 把忧郁都接受 yeah, 上你笑的虚伪举高身材、 出糗全身都很松带血的 bad day 只过玩很疯 We play too hard try to have some fun Just don't miss nothing till the sunshine comes 塞爆香港红馆，唱尽灵魂深处的罪人李信妮，累积十年的期待，全新国语专辑《浮世绘》。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你去甲阿妈买迄啰上好的牛奶花生奶。 电脑讲上好的牛奶花生就是爱滋味。阿妈，新杯。 吃爱滋味牛奶花生，好事会花生。 TTP 最新一批，青春无敌，甜美人气主打 ，TTP Festival， 好言娱乐出品。 大家好，我是小树。Dreamverse 未来进行式每个礼拜六下午3点到4点就在飞碟要登场了。如果你想知道所有关于台湾独立音乐的大小事，这件事情你千万不要错过。礼拜六下午3点到4点 ，Dreamverse 未来进行式。 UFO Shining Star， Shining Star。 我们是飞碟最爱主打星 CTO， 请和我一起继续收听 飞碟联播网。